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dinner.com， 我系陈淑庄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翻到嚟第二节，咁上个礼拜三咧，其实咧Uber 就有22个司机，21男1女咧就俾警方高调咁拘捕咗。哇！呢样嘢好难答到你，但系咧，利申先吓，我系有登，即系唔系今年，上年系有登记 Uber 做司机，因为 即系 第一摊 快必同埋阿袁黎明嗰阵啊， 唔系，一定唔系。我即系嗰件事大概系点咧？有一晚同啲朋友去食饭，咁食完饭，原来嗰间餐厅咧 Uber 有曲，咁啊第一次人生搭 Uber， 咁啊我哋几个马佬啊同条司机好好倾啦，咁佢系咪而家 refer 啲司机咧？佢系有奖金，新嗰啲又有奖金，咪大家柴娃娃登记咯。咁因为佢登记咗要唔知做够五程定几多程噶嘛，咁咪又冇乜所谓，咁咪试下做呢样嘢，了解一下究竟揸 Uber 嘅一个人系咩心态。嗱，详细呢啲会讲噶。咁但系问题，因为大家都会用四个字形容啦，新嘅共享经济，究竟呢一样嘢系踩出边个条尾，令到政府而家咁高调执法咧？有一个说法咧，就系讲就系你只要够搭马，即系好似头先啊枪枪啊 Uber 咁，唔系喺 YouTube 咁嘅 case， 够搭马投诉得多系嘛？香港咧就大概有18000嘅的士牌，咁大概系一个900亿嘅工业。究竟你系咪有牙力到大到好似啲的士行嘅车主咁，可以投诉到你系可以冚晒你成条 Uber 条线咧？咁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优点同埋缺点嘅。 我想问又系啲好白痴嘅问题，即系依一刻咁，如果你 call 个 Uber 咁嘅事发生咧，系佢即系冇司机接啊，冇人接，定已经 call 唔到 Uber 咧？ 你照 call 到嘅，不过就因为好多即系司机惊放蛇啊，所以而家少司机 on call， 咁所以你就 book 咧通常比较贵啲。 惊啲差佬又食我拎嗰啲啊嘛， 我唔系拎唔到嘅。放蛇啫，拎唔到。 我又讲得仔细啲，因为其实佢成个系统咧，以我所知 ，Uber 系繁忙时间最缺司机，例如系朝头早翻工啦，夜晚放工啦，咁佢唔同区域、唔同时份咧，个收费又有唔同嘅，咁就系嗰样嘢叫加成啦。咁有啲可能加 1.1， 有啲可能 1.2， 有啲可能即系最夸张，可能系大时大节啊，3啊、4啊、5都唔出奇嘅。咁如果而家呢一刻系小司机 online 接单嘅话咧，佢可能譬如喺大角咀呢啲咁塞车、咁多人放工、咁多人会去嘅地方咧，佢加成就已经可能去到2啊、3啊咁。所以变咗你简单搭一程，你大概预系7蚊一 kilo 到啦，即系 overall 嚟计。咁你系大概预乘翻2啊、乘翻3嘅车费。即可能你去一去尖沙咀，可能要差唔多成100蚊。 不如你咁讲啦，其实佢喺香港价咧，其实针住的士嚟打嘅。的士加咗之后咧，其实而家 Uber 如果唔加成咧，系平过的士嘅。 一啲咧睇车款咯，我都记得系。 系咪 X 啦？ 咁你结果有冇一次即系接过客咧？ 梗有啦，接到好多客添，唔系一次添。 做过嘅系。 梗系做过，因为 第一转有冇人 封？你唔做够， 你利是俾你。 冇。我谂翻起冇， 你有冇话俾人第一转先？ 有，因为第一转我记得喺深井接嘅，接到个由个孙女帮我 call 程 Uber 个阿毛，由深井去上水，咁佢成程都系好倾好讲，因为大家斯斯文文，我又。即系一个晏昼懒凑得闲，咁我又登记咗嘛，你唔做个十一程又攞唔到奖金啊嘛，咁你又应承咗即系啲朋友咁样，咁你但我发觉系好一样好 relax， 一样系做得好完全唔会有 complain 嘅工嚟嘅。最好系乜呢？因为我登记嗰阵时咧，佢系有最低嘅保证。你嘅人工係每個禮唔係每個鐘頭， 已經一段時間之前 嘅 咯。 at least 係啊，120蚊嘅。咁就算你架車咧，因為佢 當然你個 app 要開住喺度接單啦。咁、如果你真係派唔到單，你又唔喺荒山野嶺嘅話咧，佢係 at least 保證你一個鐘頭賺百二蚊嘅。咁所以你即係你一個好得閒嘅晏晝三點鐘做，咁你可能七八點收工，等老婆放工咁，你可能有六七百蚊收入 嘅 喎。 你依刻喺度對住鏡頭咁講嘅話，係咪遲保已經可以拉夠你咗？想 唔會啊， 唔得 嘅。唔会啊， 即系要放 冇人，唔系冇人证明我讲真话系讲大话噶嘛？ 我讲笑嘅咩？ 你点举证？ 法例唔可以，即系法例冇话唔可以讲笑。 条拉够我咯，认鸠住我添啊！咁但系我系想讲一样嘢， 放你蛇笔， 因为 牵住你 点解 见唔到啊？ 点 唔可以拣？唔系唔可以拣自己噶？ 点解我真系会做嗰几个礼拜咧？我系真系想了解一个揸车揾食嘅人系到底咩心态？即系大家都会成日喺网上面听到一样嘢，就系话的士司机啊唔好啦，又黑的又跟一住啊，兜你路啊，可能有拒载啊， 即系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事实上系，但系体验完之后咧，你就会明白揸车嘅人，尤其是系你系俾真金白银去租车，譬如你租个的士去揸，我净系揾晒资料，究竟租一间的士绿的几多钱，红的几多钱，你会知道其实佢条数系好难为皮嘅，即系佢最少一个钟头要揾到百三四蚊先至叫做有啲钱落袋，先至叫做自己有份人工，仲可以俾车租啊、气价成啊。佢要做好多嘢嘅。你谂下而家你，譬如你落而家大角咀啊，你搭架的士去尖沙咀，你谂住去几耐啊？ 视乎咩时间咯， 而家咯，呢一刻 呢个时间 都尖沙咀 嘅七点钟，我谂三个字、四个字到啦。 冇可能，连埋停灯，连埋啲灯位啊。你翻咗要半个钟头， 哇 ，OK。 咁个问题就系话，你任你噏啊，的士你几多钱啊？譬如你搭四五十蚊，我谂系咁上下价钱啦。你一个钟头做到两支呢咁期，你可能一个钟头唔加一百蚊嘅。咁我问你，一百蚊扣咗车租，你搵得几多钱咧？我就可以话俾你听，你如果一个月一个钟头搵唔够百二蚊嘅话咧，你基本上系够百二蚊系够气价冚埋你个车租，同埋你系四十蚊个钟。 不过除咗钱嗰度 ，Raymond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Uber 之前咧，我同我太太咧都系中意选择嗰啲电call 嘅，即系嗰啲细 group 咧，好多个手机嗰啲咧。 明白， 就因为嗰、那个 我都 call 嗰个 experience 啊，即系嗰个你坐车个感受，多数就去机场啦，去远程噶啦。佢哋好 friend 噶，帮你攞行李，帮你倾偈，讲下乜嘢，讲下乜，就唔同你去嗰啲哇 新手节嗰啲 新手节嗰的士咧，最初节就好似好恳求咁地，等佢俾你上啦，跟住上咗啊机场，原来唔啱佢心水，佢未必中意。咁即系嗰个 去机场好烦嘅，其实 机场佢中意，后来听咗机场一定中意。 原来唔系噶，去机场 啊，有个仲闹我哋，即系我入咗去一程，出翻嚟又冇啊，又 exactly 佢系入咗去之后，佢唔知道排几耐先出得翻嚟，因为佢冇嚟空车出嚟啊嘛。咁所以你系唔做过司机，你系唔明白嗰啲人揾食究竟有几痛苦。咁、那个问题就出嚟啦，究竟而家个譬如你话的士个制度，究竟政府有冇一啲 measure 可以做到嘅，令到个的士环境系譬如改善佢嘅服务啊，又或者多啲人唔会满意啊，甚或乎就系话你个个人都中意搭的士，既然系啲人主动去淘汰 Uber 啦，即系好似意大利冇人食麦当劳嘅一样，究竟得唔得咁样嘅咧？ 嗱，我就问过啲的士司机，因为我系的士同 Uber 两个重度使用者，因为我小朋友啦，我又唔揸车啦，咁就 call 呢啲就好 common 嘅，最 call 到 Uber， 见到 Uber 平咪 Uber 咯，冇咪的士咯吓，即系呢个生活习惯嚟吓。咁的士我问有啲的士司机点解唔转做揸 Uber？ 佢话其中一个原因就 冇车。 唔系冇车，其实佢话佢哋，因为佢话有啲公司咧，其实系租埋车俾啲揸 Uber 嘅。 我知啊， 系啦，佢话最大问题咧就系话，嗰啲公司第一会食少钱啦，第二就系话你要垫资嘅，即系话你 Uber， 你谂下，Uber 几时会出粮嘅你咯？几耐出？ 一个礼拜。 系啦，咁呢样就系话佢哋可能佢哋租架车先要俾先俾咗钱，再唔知有冇数，一个礼拜之后先有，但系同的士唔同，的士日日有钱噶嘛。日日收噶嘛，其中一個原因就係 cash flow， 佢個 investment 個 risk 太大。第二樣嘢，佢哋聽嗰啲人揸 Uber 咧，如果你真係揾工嘅話，佢話其實壓力係好大嘅，好奇咧。咁咧，我試過，因為點解我試過咁咧？因為我試過咧，call Uber 喺中港城 call，你估佢派咗架車嗰架車喺邊個位置啊？ 唔知， 中環山頂，香港到山頂， 你先喺中環山頂嚟， 係。 咁啊奇啲喎， 好奇咧，因为嗰阵时好忙，所有车好忙， 因为佢 within 七分钟内要到嘅车， 所以因为冇车，完全冇车，而中环山咧嗰阵点解会揿咧？因为佢嘅车 stand by 喺度，因为佢话如果佢全职嗰啲揸咧，即系我同嗰个人系咪倾偈嘅？但系话佢话佢全职揸嘅话，如果你佢有张期 摆咗出嚟，你 VPN 某个时间你唔揿嘅话咧，同埋佢唔知咩期嚟噶嘛， 你 strike 你一次咯。 系系啦，佢话，跟住佢就话会当你休息，跟住佢休息时间越嚟越长，咁基本上佢话佢当即系我哋 cancel 佢，佢好好地地。 系啊， 系啦， 因为 佢啲 cancel 就唔得嘅。 佢即系你个 minimum requirement 就系除咗你上线之外咧，有期你系佢接期率要系80%。即系你五G，你有一支接唔到，另外一件事啦。咁你接咗期咧，都有啲接唔到嘅。即系譬如我接咗呢支期，但我去到揾你唔到，咁嗰支咪 cancel 咗咯。咁但系其实你两边你都要有个 percentage， 你先可以 claim 个最低嘅 minimum 个钱。但系其实你系正正常常咁做咧，你系冇可能做唔到个生意。 唔系，而家系佢嘅即系不断 update 啲乌啦。其中就是如果佢出期嘅时候，你唔接嗰支期咧，佢就当你太忙啦，休息啦，因为你 系 share economy 嚟噶嘛，而家之后唔系 always 啊嘛。佢就会强制你去呢个休息，跟住就可能你要半个钟头先可以做 online， 咁即系话你半个钟头接唔到生意咯。 即系你个 priority 排低咗咯。 系啊，即系呢个其中一样嘢。所以佢话佢一见到就系咪都要揿嘅。佢话即系如果因为有啲之前讲自己揸的士嘛，揸的士最少佢真系。即係可能你大家好憎咧，話佢冚期啊，佢中意唔做啊，佢覺得佢 OK， 但係 Uber 咧，你一咁樣做嘅時候，個 impact 好大嘅，所以佢壓力好大嘅呢方面，係啦，不斷接呢樣嘢就即係可能你係一個你唔係全職嘛，你唔同佢哋嗰種， 你呢個就牽涉到呢個就牽涉到你係究竟有冇時間去廁所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好常去廁所嘅人咧，基本上期博期，即係你知個即係 Uber 嘅 system 係知道你之期會去邊度，即係譬如你差唔多將近去到你嘅目的地嘅時候咧。基本上 Uber 个系统已经知道你可能三分钟落 within 会到咗个目的地咧，佢就会有新期派俾你噶啦。而你一定要接，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佢又强制你休息，或者你接期率唔够高咯。咁所以变咗你基本上系一单博一单，一单博一单，你系好大机会咧，你系真系冇机会去厕所嘅。咁问题就系话，你真系要搵时间，就系话你当你譬如你真系去到目的地嘅时候，真系冇期接嘅，你即刻要 offline 啦。咁你就有时间咧，你可以自己决定 offline 几耐。咁你再上线嘅时候再接期咧，佢就唔会当你一个 strike， 即系唔会话你接期率唔够。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样嘢，你就要好好控制你嘅时间，究竟你几时去厕所啦？你够系咪揿得切？所謂叫做李子奇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我有一日去到香港仔，大概出咗香港仔隧道冇耐一個油站咁啦，佢派我支旗去山頂，咁點呢？因為其實係好蝦人嘅，第一山頂係好多細路，即係啲小路我係兜唔到，我哋唔識路，你佢跟佢個衛星導航其實去唔到嘅，因為有啲路咧你係轉左轉右佢係唔知嘅。第二樣嘢就係話，你上咗去，你上去嗰程。佢个 system 显示你可能条路系七分钟，但你可能自己行三个字，你搵路嘛。 同埋 Uber 个戆居 system 佢 map 咧， 系 佢系计你咧absolute 嘅 distance 嘅， 系 佢唔系计你， 系 佢唔系计你 佢系计揸直升机唔系驾车， 系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喺可能系山顶咧，同呢个唔知咩 香港仔海洋公园， 就觉得好鬼死， 好近啊，系啊，直接打上你揸飞机又好快到啊，但系你揸车咧，哇死啊，要兜上黄泥涌道，你又唔知点兜嘅。咁所以咧，其实揸 Uber 去到香港岛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我唔想上山顶，一上咗山顶，佢要落翻中环，你知啦，即系住山顶人通常都非富则贵噶嘛，系咪？咁佢可能落中环，有时翻工放工，又或者落中环做下 gym 咁样，你嗰程车可能就系收佢40-50蚊，但系你嗰程车行八九个字，你系会蚀嘅，除非 Uber 就系补贴你啲车资。咁所以成件事咧，点解揸 Uber 嘅人系比较 relax 咧？就系话我揸唔够数，咪 Uber 俾钱咯，冇问题。我人工一样照出嘅，你呢一样嘢就正正就系 ensure 咗 Uber 嘅。 是但是按呢佢唔会蚀俾你㗎嘛。当你一个揸得越耐嘅时候呢，佢呢啲咁嘅奖金啊奖励呢就会向下调㗎啦。 係囉。咁所以 个理论就係话你已经知道个 pattern， 即係你自己会好似阿 Raymond 话，即係 你会 adjust 㗎嘛。 係啦，你好明智地 adjust 到点样係适合你个模式㗎嘛。佢就人性化㗎嘛。据讲啦，你就专家啦。咁人性化咗之后、我係懒散啲嘅，我係薄啲嘅。我是喜欢一些偏啲的区域的，那你可以有自己的 pattern。 即是天水为等单字。 是啦，你就会 establish 了，当然你不能够大富大贵啦，但你就有一个。 你就一定不玩点最多的。 选择的。 因为大家其实记得呢 ,Uber 刚刚出的时候呢是很常就是 advertise， 就是说就算你买架 Tesla 呢，你那份人工3-4万元够你公车有余的啦，点啊。其实就是很 rare 的 case。你真的要每一日起身嗰刻做到放工，做晒两段嗰啲繁忙时间，你仲要系每个礼拜六日做够晒 quota， 因为佢礼拜六日 唔系你系喺兰桂坊执丝嗰啲帮嗰啲咧，佢都好多嘅。 好高㗎，你如果喺差唔多嗰啲一点零两点嘅时段呢，乘三乘四㗎去嗰个地方。 都话啦，如果讲晚阿齐恩係 call Uber 嘅话，咁阿龙虾就唔使受受齐恩嗰巴啦，咁亦都唔会讲句金句 ,You are not my biological mother, 咁嚟啦，係咪先。 阿昌昌有冇啲咩经验啦 ,Uber? 剛才你讲个问题就是呢，是啲司机是跟住 Google Map 嚟搵嚟车。 佢唔系 Google Map， 佢自己个 Map 嚟。 佢自己 Map 嚟㗎。 所以佢跟 Google 会好啲㗎。 系咩， 佢跟自己个 Map 嚟㗎。 系 啊， 又系版权问题啦。 系啦，我喺我搬咗入去即系大西北。 大西北。 系啦，我 call 三次 Uber 呢，喺我屋企出发呢，佢都搵唔到㗎。 系 啦。完全系照住条路系搵唔到，系我喺边度㗎。 系啦。 跟住而家我行出去，行出咗条街度，我自己行十分钟，你兜翻翻嚟，不如你停喺嗰度，唔好喐啦，我嚟揾你啦，系好过啦，系。 呢个系咪政治打压啦？可能 呢个我真系不知啊， 科技打压啦。 喂，咁但系呢个事实上系咯，即系佢啱啱开头嘅就系话，你就算系一个完全生手嘅司机，你跟住 Uber 个 map， 你都会去到接载到呢个乘客，由个出发点去到目的地，呢一样嘢系假嘅。你唔好諗住靠嗰个图会去得到，你必须系一个第一识睇路牌，第二。即係香港基本上主要幹道你要識，啲細啲小路你唔識可以接受，但你基本上你係個唔識路嘅，你唔使自揸 Uber， 你係一定會去錯地點。 但係好多司機係因為咧，佢揸 Uber 嘅目的咧係，因為我想去一啲我未去過的地方，咁咧好中意咁做嘅，好多 一定要同你分享。我有一次喺元朗接咗個女仔。 系 妙龄嗰啲啊，21、22岁嗰啲啊， 你好危险， 我唔危险啊，即系当然系紧身裙，我睇佢样子系送外卖，即系真系漏咩裙，佢就喺元朗，差唔多元朗广场上咗车，咁样去锦田，我不断听住佢讲电话，就诶、哎、我嚟紧啊，点点点点，又买晒寿司，买晒剩嘅，咁问题就 是、送外卖咁解， 真系我 送， 但系佢 攞卡片添， 佢锦田啲村屋咧，系我真系兜咗好耐。我都兜唔到去，咁但係佢嘅机制呢要系你即系只 app 开住啦，咁你去到嘅时候你要 off 咗只 app 㗎嘛，如果唔系佢就继续计你程数㗎嘛，我话俾你听 70%-80% 嘅人佢都系唔会理你 off 唔 off 嘅 Jenny 嘅，即系基本上你可以掉低咗佢啦，你行多两公里再 off 咗佢呢，其实系佢系唔知嘅，咁基本上呢，所以即系当然就系有人系黑心咁做就情情系咁啦，咁但系你有时唔记得 off 呢，咁又你又可以赚多钱嘅，咁问题就系话，讲翻头先嘅问题，你系未接触过一类咁嘅人，会系晏昼两点钟买晒嘢食，着啲咁嘅漏 X 裙去锦田嘅一间村屋嗰度，我唔知佢做乜嘅， 你送外卖咯，寿司啦， 系咯， 但系你人生咧就好似有咗个经验咁啦，就话点解我唔当初努力读书咧？即系如果我喺锦田有间屋，我都可以两点钟过条女去买寿司俾我食。 点知嗰间屋系咪我嚟藏标心嘅啫？系即系肉心嘅啫，系咪先？攞 系咪咁好食啊？ 肉心啊！ 藏肉心咁佢系负责送外卖，真系负责送外卖啫，同 系。咪题外话就系话咧，如果大家睇个伊朗嗰套电影咧，叫做 Taxi 啊嘛，佢就系嗰个导演因为俾人 ban 咗，又系啦，完全唔俾喺伊朗拍电影，咁佢做咩啦？我做的士司机，咁啊真系揾个 camcord 就拍佢，就 show call 就话诶，我而家系反映我做的士司机个生活啫，其实咧就已经 stage 晒嘅，即系全部古仔有上文有下理，咁做咗出嚟，咁佢就即系佢接触嗰啲乘客啊，佢嗰啲乘客嗰啲故事咧就超惊艳到不得了。咁所以即係做司機，即係做呢啲叫 public 嘅 driver 咧，就有呢個咁嘅體驗咯。 好多古仔嘅，我覺得。但我嗱 Uber 咧，即係通常啲人讚噶嘛。咁我講我兩個非常之差嘅經驗，講一個啦，冇雷公咁遠啦。即係基本我嗰次中港城 call， 我 call 三次都要 cancel， 主動 cancel call 嘅。 中港城嘅尖沙咀， 你因為嗰時落緊大雨。咁有冇乜的士咁？我 call 嘅時候，即係第一啦。所以大家話最後係上的士嘅，我係上的士走。 咩終點啊？晏晝啦，梗係。 晏晝四點零啦。 係咯。 係啦。但係上的士走啊，最後啊。话俾你听，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话，有个八婆，即系用八婆形容佢啊。咁应该都新手嘅，系啦。佢就咧，应该可能租人嚟车揸 Uber 嘅， 系。 咁咧，佢就online 整咗架车啦。不过发觉咧，等咗好耐，跟住佢话架车到咗，跟住仲话我上咗架车，我架车开咗， 咁都得。 咁我见唔到佢架车， 你要 confirm 噶，你嗰个 app 要 confirm， 你要 confirm 你上车。 唔係個原因就係、是、其實你個 app 唔係 confirm， 因為 Uber 個 system detect 你兩個 GPS location 接近咧、就當你上架車。 OK。 咁原來咧嗰、那個八婆咧就冇 update 自己 account 個車牌，佢攞第二架車，即係佢本身架車喺 Uber 見到個車牌就 A B C D E， 點知去到另一個咧就 E 三四五。咁佢嚟咗架車，咁我 顶你，我唔知道你嘅车牌个车样都唔同晒噶嘛，我点鬼知道你嚟咗啫？但系因为 GPS location 两个喺同一个位啦，跟住咧佢就 Uber 就当咗我，跟住佢架车等唔到我咧就 收你钱噶，但系又 系啦，就收咗钱啦。 但系你嘈佢应该 claim 翻嘅 ，claim 翻。但系个问题系 条气唔顺， 唔系个问题，呢个系个经验就话最紧要咧，就兜咗一个圈之后咧，我 call 嗰条友，佢话哎呀我系啊，我转咗车牌我嚟兜你。咁呢啲佢兜咗我之后咧。跟住咧，再呢个圈咧，就即系第一计多咗钱啦。你 Uber 系搞唔掂嗰个 refund system 啦，系啦，即系你可以话个经验就系、是、你喺你有任何一个司机做得唔好嘅时候，你其实可以做得好差嘅呢样嘢。 系啦，咁、黑猪咯，佢系黑猪仔 system 嘅咋。我太太同啲同事又试过一次咯，又系由尖沙咀一路搭车翻嚟沙田。咁咧，佢就唔系行即系最便捷嗰啲隧道，转来转去，佢哋又教咗佢点行。咁佢又同佢哋即係商量，喂呢条又快啲喎，嗰条又慢啲喎，咁搞一轮之后呢，基本上落车个钱，举个例$85，但係呢打出嚟呢即係收佢就係啦$200多，咁佢哋咪投诉囉，咁就黑猪仔佢囉，咁最后经咗都係一段时间先 refund 到，但係佢就话俾我太太听，黑猪仔呢个司机㗎啦，佢亦都即系受到应有嘅系咪惩罚就唔知啦。 但我接过啲三星嗰个司机咯，即系我试过亦都非常之差咯，即系个车上面经验，即系可能我硬系 book 埋即系 call 新车嘅时候，啲车都 不如我哋提升我哋嘅程度啦。除咗我哋个人嘅经历之外咧，我哋都讲下啦，即系究竟呢啲社会创新啊，经过啲科技啊，喺好多个外国嘅地区咧就成功，但系都有啲阿 Raymond 都讲啦，罗省都系仲系 ban 紧系嘛？ 系 丹麦咧就。好可惜嘅，即系以我哋社会创新个角度嚟讲啦，丹麦就好容易试啲新嘢嘅，即系我哋叫做 social disruptive 嗰啲 act 咧，即系丹麦就成日行头嘅，点知丹麦都不敌，都系四月咧就停咗。 你哋觉得咧？你哋觉得香港应唔应该就系即系喺个制度上边去便利 Uber 嘅营运啦？用啲咩方式咧？定还是就系你觉得政府都系呢只大怪兽都系唔啱噶啦？ 梗系支持。 我听下你 有创意。 我想问你一样嘢 ，Uber 司机点交税啊？而家 佢唔使报税。 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即系如果你话喺社会创新其中一个范畴咧，就系话你一个社会去睇一个新嘅事业嘅时候，你嗰啲职员啊，即系当手薪啊、自雇又好咩都，你咁可唔可以 tax 先？如果你根本唔可以 tax 嘅，其实呢样嘢系对一个社会运作，你谂下，佢用紧个道路权嘅，佢个经营系用紧呢啲社会 facility 嘅，但系佢系唔需要俾 tax 嘅。呢、這個即係為我嚟講，即係我做 startup 嘅，即係我覺得 social disruptive 有部分嘅就係你喺個社會用緊個社會 facility， 你究竟有冇 contribute 到社會先？ 點解佢唔需要俾税？ 因為走咗法律罅咯。 因為你而家嗱， 咁同你喺街頭賣鹹脆花生一樣 㗎。你 Uber 嘅 即 係 你呢個唔係 argument 嚟 嘅。如果佢係經咗佢個 platform， 經咗個平台嚟到收客户嘅錢，再轉俾佢，即係合法咗之後啦，即係 rationalize 咗之後咧。咁你係由個公司報税都得喎。 嗱，佢呢個鹹脆花生呢正式嚟講，小販如果發牌管制嘅時候，小販係要報税嘅。當然你去 我就咪有哎呀係囉係 囉。 嗱轉頭返嚟講啲大啲嘅問題。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